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名家荟萃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片段，这是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90周年专场演出的剧场实况。这版录音是1991年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演出。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为您选播了甘露寺片段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洞房选场。李世济扮演孙尚香，谭元寿扮演刘备，叶金元扮演赵云。李世济是著名的程派传人，5岁开始学唱京剧，得到程砚秋和芙蓉草等名师的指教，12岁开始向程砚秋学习程派剧目，又向梅兰芳、王幼卿等人问艺，有良好的艺术基础。上世纪50年代曾组织李世济剧团演出，1956年到北京京剧团任青年主演，与马连良、谭富英、裘盛戎等大师配戏合作，1979年到1983年任中国京剧院二团主演，1983年之后调中国京剧院一团任副团长、团长。李世济青年时期就得到了马连良先生的赏识，到马先生的剧团工作，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《三娘教子》《桑园会》等剧目都留下了传世录音，表演上也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。下面请您欣赏1991年的这段录音，李世济、谭元寿、叶金元主演的《龙凤呈祥·洞房一者》。 驾苏上下，只有不惜你乎，爱惜被我差一无事为乐，我兄孙权所知是张不卖求君八十州之之。 看来 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？ 此乃公之所喜之物，故而摆列刀枪。 不好不好，会禁止取枪。摆列刀枪，贵人心中不安，撤去刀枪，方能喜日。 是。启禀天之贵人言道，撤去刀枪，方可今日。刺杀皇室，无惧无惧，刀枪撤去，有请贵人。 是， 将刀枪撤去，有请新贵人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谭元寿、李世济、叶金元主演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洞房一场。在传统演法当中，洞房一场之后应该接张飞听琴，这一段戏呢，在现在的京剧舞台上已经很少见到了。在这版演出当中，扮演张飞的是景荣庆，下面就请您听听张飞的一段戏。 东吴所传用美人吃惊，两岸大国空王国将去，军师有言在先，年终驾回，看看腊月将近，渺无音信，俺不免去见军师，问个明白。来带 我吧。 当年多把曹操当